各位，上次蓝天明在寻找东方君的艰难路上，又遇到三个恶贼，就在三贼三刀齐刺，看怕无路可避最危急的关头，蓝天明唰声突然间成身飞快倒地，用手做脚，当背脊和头在地下那阵，双脚向上突然间变化成了雪花盖顶的威势。嘿，这种技能江湖上就称之无影飞脚。这手绝技一出，当堂一个贼人心口中了重脚，只听见中脚的贼人哎哟闷叫一声，即刻累低在地。无影飞脚呢，厉害就厉害在变化特快的同时，总共用两只脚，一只脚踢人，另一只脚呢踢走贼人手上的牛角刀。靠脚进攻的蓝天明这时一个箭步跳出圈外，飞快地执起啱先踢走的锋利牛角杀人利刀，拧翻转身再战。那个手上冇咗牛角刺刀的恶贼就情急自生啦，嗱嗱声喺路边就执起两嚿三尖八角嘅石头做武器，同另一个照旧有刀在手未受伤嘅贼继续合围，成咗二合一，你来我往交锋对打。嘿，又斗咗七八个回合，未分出胜负。呢时有个贼人就心急啦，突然间将手中嘅尖石当飞刀使用，嘿，用足力气突然放手，呼一声风响，锋利嘅石块照面铲过去，嘿，果然铲中咗对方。锋利嘅石块实在厉害啊！而家中招嘅人面上当堂俾铲开一块厚肉，鲜血叭叭声流出嚟。不过可惜事与愿违，受伤出血嘅人并非系嗰位过路客蓝天明，而系误伤咗另一个贼拍档。嗱，三个贼人呢，有个心口中脚啊，累低喺地，企都企唔起身。而家又多咗个面部中咗自己人嘅石头，佢双手揞住面，流血不止，慢慢咁蹬。噔噔噔向后退，最后两手空空的恶贼因为伤了自己的拍档腾晒鸡了。这时蓝天明想快快收场，心生一计，嘈声一个箭步就跳到躲在地下没办法站起身的贼人身边，用足气力要手起刀落直插受伤贼人的心口那阵，吓，咦，这招好灵喎，当堂就吓到嗰个手无寸力嘅贼人就急忙叫啦：哎呀，要命啊！唔好杀死我细佬啊！我哋投降。凶恶全无嘅贼人讲完，双脚下跪，成咗一副可怜相。唔讲话嘅蓝天明就即刻停手杀人啦，急急将三张锋利牛角刀占为己有，又喺自己身上攞出10蚊银元就掉散喺地下，讲声。要你哋三条坏人嘅性命，啲钱攞去买药治伤，佢两个死唔去嘅。嗰个跪地未受伤，惊喜各半，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嘅贼人，逐个逐个执翻起散落喺地下嘅白银。呢阵时蓝天明早已经走得无影无踪啦。嗱，咁二十几日之后，几经周折，被个北方军边防哨兵嘅蓝天明卒之返到东方五军联合司令部。有日黑夜，忽然听见有人喺极其秘密中讲话，原来呢度係东方五军联合司令部，一位成身军装服饰整齐十分威武嘅中年人垂头丧气咁单脚下跪，细细声讲：有罪败军蓝天明蹉跎岁月，一事无成。五军联合司令方日蒙就急忙话啦：快啲起身坐住讲话。天明啊，你嘅详细报告经历今日我已经睇过两次，事物有怪，鸦片烟收割前后正好系收拾反贼之时，就喺呢个关键时刻杀出个马侯爷，咁样突然发生嘅事居然都在我们内部爆炸，我们用计要敌人中计，最后是我们中计。看来 我嘅阴谋本事唔够，争啲失咗一员大将啊！后尾又好彩甩身功夫了得，你可以翻嚟，我而家瞓得、食得、笑得啊！关于你嘅报告里头多处指出，又讲到我军放去嘅地方好多，上下怨言已经堆积如山，从而深感忧虑。我承认长期跟住我南征北战嘅兄弟们确实苦啊，仲有你啊，呢位敢死队队长嗰次啱啱返嚟，我即刻就秘密派你出去做我指定嘅秘密地下军人，临别赠言係要少杀人唔杀人，不过呢次你差一啲就俾敌人杀咗，最后你杀唔到敌人，敌人又杀唔到你，你话系蹉跎咗岁月，我话冇咁嘅事。高兴嘅方司令讲到呢处，停咗一下，忽然间又讲：你系有功劳嘅军官，战后就会帮你记功嘅。啊？咩话？司令，学生听唔明。战后我哋有战嘅机会咩？你呢个嘢啊，个脑转数零舍快。我明白你嘅意思，呢、這个战争几时战斗，真系话唔埋。而家依然系只有我哋害怕敌人，喺我哋手里头会不断丢失国家疆土，因为失去土地，弟兄们都已经到咗忍无可忍嘅程度咯。方司令又一口气讲完好多事情。两眼睇住高高在上嘅大木壳时钟指针，当夜副军长蓝天明佢得到几多面授机宜嘅秘密，冇人知道。忽然又听见方司令讲啦，关于开军事扩大会议，仲要再等一个月。我估计到时冇边个人唔埋怨我，背后闹我嘅人就更加多噶啦。江阴看见流水速，日月换位谁先后，转眼新的一个月已经到来。这日早上大概是一日之计在于晨，东方五军联合司令部内小礼炮声响，远处可以望见仔仔一堂的各路军官，他们那个身材极其结实不直，按照事前编排座位已经一一坐定。在威严的军事会议大楼里头，受司令委托的参谋长宣布司令部命令，军事扩大会议即将开始，先请全体起立。军乐团跟着就奏出雄壮军歌，歌词大意第一句是：东方军东方人联合抗击北方救万民。当军乐奏到最激烈那阵，各军人企住嘅地下，两脚都好似有震动嘅时候而觉得麻木。军乐完毕，奉命主持会议仪式嘅参谋长又讲声：请坐低。会议啱啱正式开幕嗰阵，有个大军官先举手发表讲话：尊敬嘅五军联合司令，诸位军事长官，今日开嘅军事扩大会议。因为扩大就会见到不少素未见面的诸位，本人是从前线秘密到来的陆军司长，名叫裘铁木。兄弟本人今天在这里是受三个陆军司委托专向会议提问，问的内容是东方军五军联合于好时年。如果要问什么叫好时年，在各人眼中看来，我哋军人不断占到敌人阵地嘅日子就係好时年，亦即係话想当年我哋东方五军年年打胜仗，不过时至今日我哋成咗未打就败退之上。裘司长嘅简要提问开头嘅第一段啱啱讲出口，即时得到一阵仲响个礼炮嘅鼓掌叫好声。会议继续，有第二位长官就接住讲啦。我哋丢失嘅军事阵地甚多， 举国上下民众同报纸都话，点解怕敌人怕到如此地步？咁啊，跟住有第三位、第四位，共有十位军事长官都表达咗意愿，大家全部都成千篇一律。最大理由系每个军人个个自当兵日起都有住高贵嘅灵魂，最高贵嘅灵魂就系士可杀而不可辱。军人就要做到最有灵魂嘅人，因为有呢种理由，所以要纷纷提出请战志愿决心。我哋要同万恶嘅敌人北方军决一死战，如果失败，宁可立即死喺战场而在所不惜。第二日会议继续进行，会议请战更加激烈啦。嘿，全部清一色要立即决一死战而后快。咁一路到最尾，又见有发表讲话嘅人系一位中年军人，佢身材高大，呢位面阔阔嘅军官睇样极其健壮，佢好威武，好似有啲与众不同。细心留意下呢，又发现佢为人举止会露出有啲文雅之气，并非武牛一个。呢位系何方到来嘅大军人呢？一经报出姓名，马上有唔少到会嘅军官非常关注，心里头都话特别啦、啊，原来佢就系蓝天明啊！佢到会又要讲话啦，好啊好啊，我敢保证呢、這个蓝天明喺军方好有名气，佢实会好似我哋咁，只会更厉害咁炮轰司令宝座。睇你老家伙方日蒙司令仲走得去边？仲好唔好意思话退兵忍让有理由？好啊，要静意听佢讲话。而家蓝天明开口讲啦，敬禀方司令，敬禀到会嘅各路军事首长，兄弟蓝天明今日有幸喺呢度倾诉心声，我先将心里话一一讲出。我咁样嘅讲话，只算代表我自己嘅谂法，绝唔代表军方任何兄弟们嘅种种做法、想法。本人嘅想法同主张，完全同各位而家讲法一模一样。对我军丢失嘅阵地痛心疾首，对龙虎山公开宣布另立国家，喺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又束手无策，任由嗰个造反大贼陆克松万分嚣张而熟视无睹，各类报纸闹我哋系废物，已经成咗家常便饭，使到所有东方军人无地自用，本人亦大有同感啊！哎呀，副军长蓝天明简短嘅一段话，即时博到一阵掌声。掌声过后，蓝天明又讲啦：，但呢十日八日嚟，兄弟本人嘅想法就完全改变，因为兄弟而家先至明白，方司令嘅退兵是要引导贪婪凶恶的敌人北方军队他们进入绝地。蓝天明刚刚讲到引敌人入绝地，会议席上的众大军官个个即时就变成耳听心闹的人了。二将二退山溪水，二反二覆小人心啊，只是用了个弹字全部变散，岂有此理啊，摆明是放狗屁，敌人从来都唔入绝地，而家系要我哋自己自作自受，一齐进入绝地。呢阵时，全部系逆众人意嘅蓝天明，佢继续讲啦：，各位兄弟，本人同好多在座一样，出身于军校。军校系做乜嘢噶？当然系读书、长智慧、学兵法噶啦。兵书系我哋最重要嘅书，万分奥妙嘅军事常识。其本事与带兵打仗技能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带着的每个子弟兵，他们都有着一条很贵重的生命，其生命是他们的父母苦心培育供养之下，带了十几二十年之后先交给我们去带，为保住国家疆土，保疆土之余更要保住士兵们的每一条性命。怎样保法呢？当然是死人越少越好，保护士兵性命是我们大兵官的天理良心责任，那就要全靠大兵军官的本事和良心。 各位，称职嘅大兵军官就系要既能夺取敌人嘅阵地，我方又要尽量少死人到唔死人。蓝天明话到此，耳听心闹嘅军官就更加多啦。打仗唔死人，又要夺取敌人阵地，你呢个副军长简直系傻噶！咁样睇嚟，虽则你未见过一将功成万骨枯，即呢句名言都应该听讲过啩？你咁唔系傻嘅，就系白日做梦。真系估唔到你呢个久负盛名嘅蓝天明，原来系个自知口出大言嘅空想家。唉，百闻不如一见啊！仲有啊，蓝天明，唔通你起咗坏心肠，想出卖我哋东方五军，亲手葬送俾敌人，行六黑松嘅造反路啊？众军官里头有人大胆怀疑，亦有人细心研究。大胆怀疑嘅人，而家面上嘅表情咧最容易露出白眼相向。唔停讲话嘅蓝天明，好似已经听到好多闹人嘅声音，要急转话题，最后立即郑重其事，又再镇静咁成咗信唔信由你，十分无奈样，少少讲。我话一个特别好嘅消息俾各位知啊，兄弟本人近来夜观天象之变化，日测河中之水，睇潮汐，卒之领会啦。发现咗有住极其来势凶猛嘅事即将到来。第一，明白系上天将向地上特降大天水。经过再三计算，又知道天与地要一齐行动，正好系天与地合力嘅发作，先令到我最吃惊。而家我讲俾各位听嘅系坏消息，又系好消息。天地齐动，是向人类报仇日子倒流。好就好在在我们不断丢失的全部军事阵地即将变成最险之地、最绝之地，也就是说我估计不用十日将会有几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包围着北方军，他们等于再现古三国时代更厉害百倍的水淹七军。到那时大地淹没之后不用几多日，天上倾盆大雨即到。如此几日后，我们要马上出动轻装骑兵，造致敌人死地的截断，截断敌人粮草，先要他们饿饭，接着我们就会知道寻找在哪个地方落手，去专做抢夺北方军十几万军队他们每日不可缺少的粮食，要将十几万军队所有粮食占为东方军所有，这样几管齐下，相信不用三个月消灭凶恶敌人不是难事咯。蓝天明在会议上大讲特讲未来必胜，但根本听不入耳的大军官们在暗中大闹特闹的事暂且就放低不讲住先。那同一时间，上级东方军总司令部亦开紧军事会议，其内容虽有所不同，但在场的人一听就知道是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原因是现在对敌前线的战争频频失利，作为高层的总司令部现在紧急指出，最前线的五军联合司令长官方日蒙看来战绩甚差，不断丢失阵地就不在话下。第一，他军中很早就有人造反，那个狗胆包天的造反贼不止投降了给北方军，还向世界公开宣布。第二，他已经成立了龙虎山大国，这么嚣张的事属世间少有。第三，怪就怪在这种兵变造反的大事，方日蒙好像置之不理，等于诸多不利我军的事都出现在五军联合里面。更严重的是，好似方日蒙反而长期任由发展，咁样个怪事亦系古往今来未见过嘅。以上三点都令到我哋全国同东方军蒙羞，变成失败越嚟越严重。身为东方军总司令部，到而家都仲未撤换呢个人，足以使本人十分担忧啊！嗱， 好似东方军上下都怨声载道咁。方日蒙又会唔会俾撤职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